中盘旋，你看不见，任由心痛在蔓延，怎么勇敢去跨越？跨越，他感情出了界，就是难安定的感觉，怕真心出了界， 我说你才明白， 我已经走不开， 我的门为你开， 别只给你的爱却不给我未来，我用什么等待？ 悲哀，

找着，追逐着奄奄一息的碎梦。我们在这欢笑，我们在这哭泣，我们在这活着，也在这死去。我们在这祈祷， 爱都是历史的尘埃。

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？若是爱已不可为， 想见你，我的心其实 是从来不曾离去。全世界最重要的就是你。